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芝杰， 我是兰诺斯。 我们这一集呢是第六季的第三集。 嗯哼， 照往例聊一聊大家的近况吧。兰诺斯先。 我的近况呢就在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一到五都太平常了。只有今天会比较特别一点。今天我本来早上要去上一个课，在那个台北车站，所以我就坐公再从我家出门，因为我不想迟到，所以我就提早了一个多小时，又一点点坐公车。 一个多小时，又多一点点。 因为我从我家到台北车站大概要30分钟到40分钟的车程，公车。然后，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打开我的宝可梦。然后就在公车上玩吧，然后所以我在等等车的时候就在玩，然后结果呢，我就已经到达我的目的地之后，才发现就把那个因为要走路了嘛，但走路时间不能玩，所以我就把宝可梦关起来，然后就发现，所以奇怪为什么我的那个手机里面有一通讯息，然后就打开看，因为某些原因，老师生病了，不能上课，停课一天。对，所以我已经登了，就在那边。我想说，好吧，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不要沉迷于游戏当中。所以，于是呢，我就在原 等一下，确认一下，那个讯息是在你上车之前就传了。 我也想确认这个讯息，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就可能是我在等公车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发生的事，或许也是我上车那个动作的那个瞬间发生的事情。 结论就是不玩宝可梦可提早避免， 也可以是可以的。可是就算比如说就算我上车了，我可能还不用花60块，因为要两段车票嘛，两段车票的话就是30块。如果我先到了公馆就下车的话，我只要一段车票15块，然后15块回家，所以只要花一半的车费，我就可以回到家，甚至只要一段就好。好， 希姐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所以你收到简讯之后，你就马上回家了吗？ 我收到简讯之后，对，就马上在坐公车，然后再继续在车上玩宝可梦玩回家，就是等于沿路沿着罗斯福路，还有那个博爱特区那一段的那个站，我可能都已经转过。那个宝贝球， 但是如果说你了解到这个状况之后，因为不用上课了嘛， 是， 那就利用上课的时间把它转换成走路回家，大概花2个小时走路回家，你可以玩得更开心耶。 他不行， 不行， 太热了， 真的太热，太怕热。 对， 纯粹是因为热的关系。 真的，我就是走不出那个北回归线以南的。 所以这就是你的近况。 对，就是我非常念近况。 刚刚说还有第二个问题。 好，请问， 所以那个老师他是感冒吗？ 对，老师他有点感冒，然后所以他就是发了一个群组的通知，群组的通知告诉大家。 我一直有个疑问， 是 夏天为什么还会有人感冒？ 有可能就是吹电风扇吹整个晚上， 还可以把它传染给认为夏天不会感冒的人。 谁啊？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 好，所以现在结束我的近况了。 还是你还要补充的近况吗？ 就是这样啊，其实。但是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事的话，会怎么做呢？我也想知道。 会怎么做？我就会 回家。 对啊，就回家，对不对？ 会吧，应该会回家吧。 对啊，只是我会想说， 因为你花60块抓了很多宝。 对，我没有难过，其实我是不会，因为毕竟是老师他身体因素的关系，我觉得我不是也没有生气，只是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应该确认讯息，或者是说这个讯息到底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居然让我就错过这样子。 我个人有个理论，就是玩宝可梦会让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变长，就是听起来是有点违反物理的那个概念，但是操作了很多次之后会发现这是事实。本来2个点可以20分钟抵达的，大概会多花2倍到3倍的时间。 可是我有时候又想，我早上的时候又想说，会不会是我太早出门了？如果我是习惯性刚好准点出门，或是说准时出门，准时到课堂上就好了，我不要提早出门，我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你之所以会提早出门，就是因为你知道玩宝可梦会让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变长， 我还没有 时间会变长， 还没有这么深刻的 体悟，才提早出门。 不不不，我纯粹是觉得说公车的时间我抓不准，我不想迟到。 好吧，那你未来的日子还可以慢慢验证宝可梦到底为什么会让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变长。 好， 好，那硬再硬拉回来，老师生病了。 嗯。 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不是坏消息，就是在前几天呢，我跟希杰去外面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夏天会有人感冒。 然后呢？ 我妈妈说这种话千万不能说， 因为 类似什么什么我不会感冒啦，或者是什么啊机车不会故障啦，啊放心啦，赶得上公车啦， 不会摔倒。我绝对不会踩到狗屎， 我买披萨绝对不会找错钱呐、 啊！ 通常只要话一说出口，悲剧就发生。嗯，所以我们的希杰呢，这一集的状况会比较差。好，我还是让希杰自己来报告一下。 我前天晚上，因为我大前天跟维刚去骑平衡车嘛，对不对？ 嗯， 那我前天就晚上就下了班就去。维刚那边，那边应该说先在家里吃饱饭，觉得好无聊，去找维刚好了，去他那边充个电。然后到了他那边之后啊，一直咳嘞，我原本以为是他宿舍的空气可能空调的问题，霉菌太多还是怎样。结果第二天开始啊，就狂流鼻水，我就知道我是感冒。 夏天哦， 所以礼拜五呢，我就请人家去看医生了。 这一集可能有人会在半年之后打开来听，现在是夏天哦。 嗯，然后啊，这个故事我要讲一下。这个上礼拜啊，好像礼拜一吧，我有个同事，他在夏天的时候感冒，然后我跟他讲说，有搞错啊，这么热天气你也可以感冒。然后礼拜一跟他去屋来出差一下，公出一下，然后他坐我的车嘛，结果回来算一算，潜伏期我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被他传染的，对， 太悲惨了。 我以为太阳的能量可以让，就像超人一样， 我知道，我也是想到超人。 超人如果快被打死或者已经死了，他只要照到太阳，他就会恢复力量， 因为他是 Son of Beach， 对， 不是，是 Son of the Sun， Son of the Sun， 对。 他不是海滩之子，他是太阳之子。 我也觉得说给太阳照跟他会变很健康的，对吧？就好像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好了，还是祝福希杰早日康复。 不会啊，但我觉得他声音对听众朋友来讲听起来还蛮有磁性的齁， 很性感，很感性。 那维刚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一如往常。好，我的近况有一个，就是我取得那个学校的学生证了。然后由于我最近又有无意间接触到了直销团体，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要利用这张学生证呢来做直销，就是我缴了注册费之后，我满脑子只是在想如何把这个注册费赚回来。就跟直销一样，就是你缴了这个下线的会员费之后，你满脑子只是想要把你缴的下线的会员费给赚回来，是类似的道理。 维刚，那你知道那一张学生证很好用这件事？ 我最近还在慢慢体会，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学费赚回来，要怎么样去使用它？ 看看一排场电影用学生票， 可是我有平常有信用卡的优惠啊， 没有比学生票多吗？ 我觉得是比学生票 多。那就疯狂的坐公车，学生价 八折而已啊。 还有去 不够赚 六福村， 六福村， 应该是说在那个校区的周边店家，应该都还蛮好用的吧。而且有那张学生证可以随时进入他们的图书馆，也不会就是 需要检查证件啊、 哦、我注册的对对对，我注册当天呢，我就立刻直奔图书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图书馆，我就直奔图书馆，然后就用我的新拿到的学生证感应了一下，滴，他不让我进去， 因为 还没开卡， 还没有开 通，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太早来了， 要等那个学费过账之后，他确认收到那个银行的那个钱 登 登进来的时候， 他 才能开卡。 其实他都已经知道收到，他是要确认收到才给你学生证。 哦， 就只是单纯图书馆的行政效率比较慢一点。 可不可以改天在我们的那个 FB 网站上 po 一下你的台大学生给大家瞧瞧？ 这就不用了，因为我认为我只能拥有这张学生证三个 星期，还 有我就会被退学。 没有，那还有另外一张证件也很值钱，就是他们的校友证。 哦，校友证，但是被退学的人还可以拿校友证吗？嗯 哦，这我不知道哎、欸。那你把学费缴完呢？ 就知道了。 把学就是、 哦、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啊，我有一年半就被退学。 预期自己被退学，这我还蛮好奇的。 因为就资格考没过就被退学啦。 啊。 嗯啊哦，好了，要把话题再拉回来。我最近还有一个近况，就是我有在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这一季聊的是次文化嘛。 嗯哼， 那什么是主流文化？就是这是一个反问法，就是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次文化，但是反问什么是主流文化？一群人在北投公园抓宝可梦，上国际新闻，还上《时代周刊》的杂志封面，这样算主流文化吗？ 那一群人对于整个地球来讲的人口来讲。相对来讲是少部分的人， 可是就台湾这片土地来说，那个景象， 我觉得当下那一天那个周末、嗯，就大家的主流就是主要的活动就是抓宝可梦、嗯，可能是他就是在那一瞬间要升为主流文化。 瞬间的， 瞬间，然后礼拜又回到次文化。 所以，一个文化是否是主流文化，它是有时间性的， 可以流动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 是希杰最爱的主题。 希杰最喜欢。 当然当然当 然。涂鸦文化，好，那我们就来聊聊涂鸦文化吧。希杰应该觉得很兴奋吧？尖叫一下吧！他比你的。好，那我们下一段就来聊涂鸦文化咯。 好。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要聊涂鸦，涂鸦是希杰的专长、嗯。 他有做功课， 他有做很多功课。 嗯， 什么是涂鸦呢？涂鸦是什么？一般我们看到的涂鸦都会在哪边看到？希杰在哪边看到？ 通常都在墙壁上。 哦， 对， 墙壁上。哦， 一些比较。脏乱的地方的墙壁上， 落后地区有这样的概念吗？还是没有？ 我的 哦，我怕我说错话，现在很怕政治不正确。 都会区的比较阴暗的角落， 都会区 比较容易看到涂鸦或者是贴纸、 嗯。好，那蓝豆丝对涂鸦有什么印象吗？ 我因为要录这一集，所以我很认真的从我家到公司上班通勤的。时间我就注意一下墙壁，还有电线杆，还有一些变电箱。 变电箱？ 对啊，变电箱上面都会有人画那个黑色字啊，就是喷黑色字、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转角的墙壁，都会有人喷那个黑字签名啊，或是、嗯、对我就有发现， 嗯，还真的蛮多的，喜欢吗？ 安迪最喜欢， 安迪不喜欢。我不喜欢涂鸦。 我从 Wiki 上面有看到啊，第一个被称为现代涂鸦的画作是古希腊城邦的弗索，这是一个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方，上面的图案是一个手印，一个心形图案，一个脚印，还有一个数字。 哈， 然后手印， 手印， 心形的图案 是， 然后脚印有方向性的脚印，然后一个数字。然后据当地旅客指南指出，这是一个卖淫的广告。 那为什么有手印？ 就是你可以来这边消费啊，使用你的双手做一些快乐的事。 那为什么有一个爱心？ 爱心就是害羞的事吧。 爱不是害羞的事。 那数字， 数字是价钱。 那你就可以 脚印是方向， 判断那个价钱，然后再看你要不要随着那个脚印过去咯。 嗯，类似这样，这是 Wiki 上面写的，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 可是说到涂鸦，我觉得如果很早很早之前开始涂鸦，不就是在洞穴里面吗？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原始人用那个涂鸦记事情啊，在墙壁上啊， 所以那样应该也算是涂鸦，只要在墙壁上或石壁上面画画， 记载什么东西， 记载什么 是不是就算 涂鸦？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是现代涂鸦，第一个被称为现代涂鸦、 现代， 当然这个现代可能是有时间效益性，可能再过100年，它就不是现代 啊， 它就会被归类为那是跟那个原始人在墙壁上面画牛羊是一样的。 最近宝可梦不是很红吗？我就看到我的 Facebook 的好友在一面墙壁，还蛮大的哦，我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后面就有小火龙和皮卡丘的大型涂鸦。就是感觉是用喷漆的，然后我觉得很漂亮，那个我就觉得很漂亮。可是单纯的签一些艺术字的名字，我就看不懂，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不好看， 就会变成乱画，或者是。 但是我真的想问，涂鸦到底是对啊，到底是合法的吗？因为他们如果是自己家的墙壁，墙壁也算是可以算自己家的吗？ 墙壁外面的墙壁应该都是公用的吧，公共财吧。 那比如说我家住一楼，一楼连着我家院子的那个墙壁呢？ 那应该都是算你们家的吧。 好，所以我在那边画画没关系咯。 你在那边画画没有关系，但是你不管画了什么，涂鸦客都会把它盖过去。 你的意思说只要我画了 之后，我受不了 啊，有人受不了啊。 我本来因为我生病的话，我不想讲太多话，但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懂。 我们这些渔夫 不好意思、 根本就不懂。 那让专业的来，让专业的来。 嗯，好了，我先说一下。刚刚蓝老师说那个古人那些涂鸦，那当然是涂鸦。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在讲的这个刺文化涂鸦是比较狭义的涂鸦，从纽约发展来的这种签名啊，就一开始是拿来抢地盘的这种涂鸦， 占地盘用的涂鸦。 那他们最早是黑帮占地盘， 哦，黑帮占地盘是吧？ 对，然后他们有一些电影啊，就是有描绘，然后他们那个台湾还算好，在美国纽约那早期啊，那个整个捷运都被画得满满的，导致他那边公家非常头痛，那我要说，涂鸦有一个特色。他大概这辈子，不是这个宇宙完结之前，他大概都没有办法成为主流文化，因为他有一个特色， 无法成为主流文化 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好奇哦。 对啊，为什么？ 就是他是违法的， 都是违法的， 99%都是违法的。 但这也是涂鸦，在那个涂鸦大师有一个叫 Banksy 、 他没有明讲，但是他暗藏了一个理念，涂鸦的一个中心的价值，就是反所有权。 哦，所以刚才蓝豆师讲的也不完全错嘛，他在界定我在自家的墙壁上画画，跟在公共财上面画画 这样的差异是什么？哎，希姐就帮他解答了这个问题，反对公有财。 他不是反对公有财，他是反对 所有权， 所有权这个概念、啊、就是他觉得现在很多很多我们走出外面路上，我们看到的那些广告啊，那些有的没的，都是那些拥有那个设施的商人，他替我们决定我们的眼睛走出户外，我们要看到什么，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你凭他就觉得你凭什么可以，因为你有钱，你就决定我要看到什么？ 哦，那我有一个概念提出来，像我们现在的眼光、眼睛都被吸引在Facebook 这个社群软件上、嗯、还有 Twitter 这个社群软件上，还有其他类似的 Line 啦、什么 Instagram 啦、这些社群网站上，那这个 Banksy 呢就会想要在这些社群网站上利用骇客的手法进行一些破坏性的视觉破坏性的涂鸦，比如说我今天浏览希姐的脸书页，突然就看到眼前一片黑，不是假的，不是我眼睛裂障重，是被 Banksy 的团队骇客入侵之后，让希姐的脸书页出现了 Banksy 的图腾，画的图腾之类的，这样也是一种涂鸦吗？ 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想讲的，因为那个难道是那边怎么一直传来一种扫地的声音？ 扫地？难道是？哎、欸，等一下再扫啊！ 因为我想说，哎、欸，趁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就打扫一下房间。没有啊，我没有在扫地啊，是因为 在扫地啊。 你知道，因为家里在一楼，就背景音乐会比较丰富一点，你知道？ 哦，是是是，他们也有，他们也有 Banksy 的精神。 我刚刚说的是那个数位界的涂鸦嘛？嗯，其实我有想过这个概念，因为 Banksy 已经在那个真实世界的涂鸦界占有一席之位了。嗯，然后我有一天就在想说，哎，那我们和维刚能不能成为网络界的涂鸦大师？就是我们不用骇客啊，我们就随便到人家的 FB 好、哦、留言， 我们留言，然后贴一张签名，贴十万难爽。 这个我有概念哦， 就是到处乱贴。哎，我发现还没有人这样子。 有，我来分享一个我们。这个以前的大学的一个学长，姓苏，苏学长，他呢就是写了、几篇文章之后呢，就是他想要告诉政府一些事情，所以他就投书媒体，然后告诉民众，告诉政府一些事情，但是民众显然不想听，政府更不想听，那他心里受到很大的创伤之后呢，他就把这些文章分割成好多的版本，一小块一小块，拼命的呢，在各大媒体的下面的留言板或者是留言区呢，去把这些他的著作呢贴上去，到处贴。啊，我个人有大概粗估一下，一天大概要贴几百篇呢、啊，几百篇在各个报道媒体的留言板、留言区。那有时候呢，也会跑去那个当红议题下面去贴。那他的这个标准开头就是，我是苏某某，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于什么时候出国留学，我很厉害，我很强，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当然那件事情有很多种，那就是其他版本这样。对，那这个大概在这一年这两年呢，它非常流行，这算是一种涂鸦吗？ 我觉得以广义来说，它算。嗯， 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再前推一点，以前有一个台大张霸， 哎，张霸是也是 吗？也是网络界涂鸦的翘楚。 这跟涂鸦其实还是有点差别啊、哦，就是那个网络，那他们里面有一些就是单纯就是签自己的代号啊、哦，比如说 ZSY，Kush 那是什么的，什么、中文的就是那个什么纯洁。 青少年纯洁文化协会 之类的那个，不是他他们不是这样起啊？什么共产党什么 哦 那个 哦，可以 OK。 那比如说张爸，他也常常会签一个名啊。 他 累了吗？听首歌吧。 他只有这样子。 然后他下面那个歌的那个连结点进去之后，就是他的大作这样子。 没有，涂鸦他们不会让你看到说那个他想传达的是一 怎么一个 具体的讯息， 非常文字化的东西，不会。那 Binker 其实他有时候会画一些东西，但他画的东西也许是有内涵，就是比如说要让你注意到弱势国家的一些儿童问题啊、战争问题，他可能会用讽刺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那你看到之后，你可能会去深思。这样，那他的作品跟台湾很多有的别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英国人如果发现第二天起床家里被 Banksy 画了东涂鸦在墙上，对，非常开心。 哎，蓝豆是有留英，哎，不是有留学英国的经验。 嗯， 那你有注意到周围居住地被涂鸦的现象 ？Banksy 是英国人， 嗯， 好像是 我 完全没注意。 有啦，因为你知道人在国外哦，自然的五感哦就会被放大，就好像蚁人一样。你知道，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天啊，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我的感官会特别的敏锐，就是要每天要吸收不同的新鲜事物，所以就是太疲累了，所以你眼睛也会受到很多视觉的刺激。对，然后所以在那个转墙壁啊，因为国外的建筑本来就跟我们那个台湾不太一样，不是都是那种水泥，国外都是砖头。或是石头，所以就是还蛮会吸引人家目光的。但是他们也常常会在那个墙壁上涂鸦，欸，就是也是都有。 相对于台湾的涂鸦，你喜欢吗？ 毕竟他们那时候都会比较少文字，都是用图画表示。然后也不是说外国月亮比较圆，但是他们真的画比较好看。 外国的确好像比较多是画图。 对，是画图，然后会很好笑。比如说你一个人，不好意思， 请说，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那边，他就画一个你的影子，就好像那个影子是你的影子一样。 哦，好睿智，好巧思啊！ 对，就是，然后或者就 可能那个好像就是 Banksy 的作品。 真的吗？我居然看过吗？ 所以你的眼睛已经被 Banksy 开了光了。 难怪我在台湾看到涂鸦都没有办法 入眼啊， 完全不行。 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的涂鸦不入你的眼，因为你已经看过大师的作品。 对， 那些 有可能 大师的 follower 怎么能够入你的眼？ 我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是每天看到这个涂鸦，他一定照起来，他有一系列他今天看到所有涂鸦的照片。 这种次文化感觉很高尚。 嗯，但是会不会当地人也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要涂在他墙壁上？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今天起床发现是那 Banksy 画，你会非常开心。 但是不是 Banksy 画， 但是这个也很有趣，我可以多讲一点吗？ 啊，说啊说。 有些人是怎样发现自己应该是被 Banksy 画了？ Banksy 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啊，然后所以会有个鉴定机构。哎，这真的是那个喜欢的，然后呢，你还记得我刚刚说是反所有权吗？ 对，反对所有权。 但是就有人会把那个东西拿去卖。就是用很高的价钱， 不就跟他的理念相违背了吗？ 有一点矛盾。 你说整面墙拆下来吗？ 对啊， 整面墙拆下来， 跟柏林围墙一样吗？ 甚至有一些人，他有一部电影叫做《从礼品店出门》，又名《画廊外的天赋》，Banksy 导演导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画廊外的天赋》，它里头就有讽刺这种现象。 嗯， 就是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还是哪里，是他是伪纪录片的，他就是演说他非常崇拜 Banksy， 他就要去找 Banksy， 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 Banksy， 到处带他去涂鸦，然后他学一技之 拜师学艺，出师了， 出师了，他自己出师了之后。就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他去办个人的涂鸦展，商业化收钱， 完全没有那个师徒伦理啊！ 就是，其实他的涂鸦课，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所有权的概念，就是要反，有点反资本主义那种概念，就是 结果他还把它放大、放大， 他 再放大， 他利用 推广 这个方法进入，然后结果呢，到后面他就走了他们反的那个路线，为了满 反威权的人最后成了威权。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观察，嗯，刚刚说他们是反所有权嘛，但是他们有个内规，涂鸦界有个内规，嗯，我觉得有点自相矛盾， 嗯，跟他们的什么内规呢？ 就是别人画的墙 ，A 画的墙，你 B 不能去把它盖掉。如果被 A 发现你 B 把我的 A 的涂鸦盖掉的话 ，A 会非常生气的去找你理论，可能是要人家赔，要 B 赔几个，嗯，赔几个涂鸦馆，嗯，那个颜料馆就有点贵。嗯就这样，他们还会说：“哎、欸，哪一排的？” 肯定明白。 那他怎么知道 B 是谁？你不是说涂鸦客基本上都是…… 哎、欸，还真的有人被抓到过了。 匿名、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操作，但你被抓到了，你就要用潜规则来赔偿。 对对对，但是这个我刚刚说，你有没有听出的矛盾点啊？ 有，就是他，你怎么可以先占先赢？你是小狗吗？先小猫尿就是你的吗？ 就是先画 A 画了，对不对？ 墙就是他的， 墙就是 A 的。这种概念本身跟涂鸦违反，就涂鸦有点反所有权，这个好像也不是名，这个不是定义，嗯，这不是，大概就是 有点精神的精神， 对对，精神在。所以如果有人反对说，哎、欸，涂鸦是反所有权的，也可以啊，没有明定啊，嗯 ，OK， 我只是告诉你说有一派是这样子的，嗯，对， 了解了。 那我觉得这两个有点矛盾，矛盾的东西是没办法成为主流。 矛盾的， 而且我认为涂鸦客也非常的享受他们停留在次文化这个概念 哦，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主流文化。 对对对， 就像我们的这个播客节目，就是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没错， 突然有两亿人来听，我也受不了。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对，就是享受停留在这种次文化的水准的概念。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让希姐喝口水，下一段还要她发挥呢，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姐， 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关于刚才上一段啊，希姐分享了很多对涂鸦的观察和认知，让我和蓝豆丝这两位土包子呢， 上了一课， 上了一课，开了不少眼界。 那我再跟你们补充一个，我已经练到走在路上，我就知道谁是涂鸦客了。 哈？ 看他的眼神。 不是 看, 是看 他 的手有没 有 喷漆？对， 不是的，没有那么科学， 没有那么科学，感应型的， 就是在我拜读了各种涂鸦的东西之后，发现涂鸦跟有两个东西是正相关的， 正相关， 嗯，一个就是街舞文化， 嗯， 这两个是正相关的。 可是我女朋友在跳街舞，哎， 没说， 不好意思， 又不是说全部的街舞，只是说 连接度很高， 会有一种，如果你看到鸭那个帽子， 鸭的边边， 那个帽子，还有那个帽梯，嗯，就在跳街舞，嗯，哎，可能这家伙有，但是又要看气质 ，OK， 好，再来就是像街舞，还有一个是滑板， 滑板呢、啊，嗯， 说到滑板，前几天呢、啊。晚上太早睡， 太早睡， 然后太早起来，太晚起来，嗯，我就跑去骑我的电单车，嗯，然后骑到一个公园的时候，就一男一女 正在做害羞的事， 正在练习滑板 啊，练习滑板， 嗯，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好正啊， 嗯， 就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你不是在骑平衡车吗？然后你心里不平衡，那你会跌倒哎、欸。 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你凭一个，你一个八加九，你凭 八加九？你这样，你这样今天冒犯很多人。 八加九是什么？ 八加九。 自己 PPT 好不好 ？PPT 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八加九？好，你们继续。 就是这样，稍微不平衡了一下。嗯，对。 那个911最近被人家骂得很惨的那个乐团，还有黄明志，他们也，你觉得他们会涂鸦吗？他们也是戴着帽 T 啊，戴着鸭舌帽啊，然后穿着很 hip hop 啊， 多少涂过一两个啦， 多少涂过一两个， 只是比较不是他们的专业哦。 他们的专业还是就是笃信宗教这样子。所以，那最近还有一个很红的。前一阵子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那个澳洲有出现那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穿着比基尼，美国国旗般的比基尼的旁边还有美钞的这个涂鸦。那他是一个创作家，叫做 Lush Sucks， 应该是这样拼，这样发音吧。他去涂的，然后他另外还有创作那个。川普啊，还有创作其他很多明星。那这个涂鸦你喜欢吗？ 还不错，画得很精致， 画得很精致。 这集的封面就拿用这个好不好？ 哦，好啊， 其他可以吗？可以这样吗？ 会不会被告？我们会不会道歉啊？ 我们用个连结过去好了。 涂鸦， 让你们自己去点。嗯， 涂鸦特色就是涂鸦家他不会认为这是他的东西。 哦，他没有所有权。 对， 我们可以尽情。但是会不会，我说我们会不会被要求道歉？ 为什么？ 就被要求道歉，没有不需要为什么？ 喜欢要求别人道歉啊。 如果我们红到需要被要求道歉的话，也是 就道歉吧。 那我要把刚刚的话稍微再说的更精准一点，不然我到时候被要求道歉。不是所有的街舞和那个大阪都是涂鸦客。也不是所有的涂鸦客都会接我和滑板， 这只是你的观察，这是那个炎亚纶说的我的观察啦。 我的观察是正相关，但是不是那个，不是非常多。 这只是我的观察啦。 就好像说，涂鸦客正相关是男的比较多， 这只是我的观察。 不是说你是女的就一定不是。 那这只是我的观察，有谢哲的那个成分在吗？比如说，下雨之后就会发生大地震，这只是我的观察啦。 等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看你今天提出的非常好。像我感冒，我本来不想废话那么多，但是你刚刚提出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节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所在。 核心精神。 你刚刚那句话再讲一遍。 下雨之后就会发生大地，这是炎亚纶说的，发生大地震，这只是我的观察啦。 这只是我，幸好他有讲，这只是我的观察啊。但是他这个句话前面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假设， 假设对，不知道是真还否，没有还没做实验之前，我们不知道是真还是否。 假设之后是什么？ 实验， 求证过程， 对， 然后得出结论，有可能会反驳你原本的假设，有可能会，就这样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说，假设不是结论，但是呢，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地球上的人类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直接把假设当结论来用。 就是网络上有一个空想家和科学家的差异， 对， 类似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很好，在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拥有科学的精神。就是不要把假设当结论，要有认真让纸张飞一点，飞一下的。 我觉得台湾人啊，都是把假设当结论，这只是我的观察啦。 对你起码要加一下围绕最后那一句话，这只是我的观察。 好，那个希拉蕊被画了之后，我们就要用它来当做封面喽。 随便你啊， 反正没有所有权嘛。好，他当然那个画家 还是有的，他可是 不表态。好，那我们就来用他当封面。好了，那关于涂鸦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蓝豆师，你听了这么多，有什么心得吗？ 心得涂鸦没有， 没有心得。 我不熟， 就是这个次文化，你认为太次文化？ 不是不是， 不入你还是不入你？ 应该是说我从小对美术这一就是没有天分。就是我喜欢画的是我很简单的线条就可以表现的，就是太复杂的色块，然后那个线条还有那个意境，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也问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就是啊，你们先想象一下，我想大部分的朋友走到外面其实是不会去注意涂鸦的。之前我有个理论，就是大家都会自动忽略， bypass 掉， 就是我， 对，但是我有一天是被 JS1 注意到，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说，问你两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马路上一个涂鸦都没有，一张贴纸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你们觉得这样的世界跟现在这样，就是走到哪里都有涂鸦贴纸的世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比较喜欢有涂鸦的世界，这只是我的观察啦。 我觉得 为什么？等一下，我刚为什么？ 因为我很满意现在的这个环境啊，状态啊，我对现在的环境和状态没有太大的反感，但是我怕他们消失之后，我就会对那个改变之后的环境有反感，所以我是属于保守性。这是我的想象。 所以你当然是害怕改变， 可能是吧。 你并不是说你对，所以你对街道到底是不是干净整洁，一点都不在意。 我目前满意。 你很满意台湾现在的街道？ 就是不敢说非常满意，但尚算满意。 对。我本来对台湾的街道非常不满意。 那只是你的观察啦。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然后呢？ 但这几个人头出国的时候，我特别观察了别的国家的街道。因为我觉得台湾算好的， 相对嘛，就是相对的概念。 这只是我的观察， 那蓝豆丝呢？ 蓝豆丝， 我希望，我觉得涂鸦的存在是有一定其意义的啦。只是我希望他把他们都集中在一起，就是如果你集中在一起的，让我知道你们要表达什么，或是这个世界正在传达什么讯息的话，会比较好。就只是我的观察啦。 很多东西集中之后就不好玩了。 可是问题是， 可是有一个涂鸦课啊，纽约的，这是很久以前的电影，那个纪录片电影。他到处涂鸦，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什么？ 他只是希望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同行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哇， 他有啦， 屌哦！ 这不就是宝可梦吗？你走到哪里都有，就是你都去了很多个补给站，走到哪里都去补给站转那个的感觉，站地盘一样啊。 他有点这种概念。 他如果 如果他只是单纯想要。 大家知道他 整个城市都有他这个概念，你可以接受吗？ 可是不行，因为我觉得涂鸦如果就像那个你喜欢的 Banksy， 他有时候有一些讽刺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图我就可以接受，因为他有他想要传达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是签名式涂鸦。 我比较不喜欢幼稚的东西。 签名式涂鸦，你自恋，你就在家里到处墙壁你都可以看到你的自己名字啊，你何必去在外面去给人家涂名字呢？而且你的美感，就是你的审美观，不一定是别人的审美观。 怎么办？我好耳贵蓝豆丝哦。 好啦， 当然，什么要怎么办？当然要耳贵我啊，你们。 好了，我觉得就是多元文化，多元思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对， 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听了这一集之后，能够留言留留看自己的想法，当做涂鸦墙一样啊。 那我也推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另外一个粉丝团，叫做干就是 JS1 这个粉丝页去看看啊， 蛮不错的。 那你们把那个链接贴在那个这一集的那个下面，让大家 去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是一个链接，就是点开就知道告诉你什么是涂鸦。涂鸦的历史和涂鸦的由来， 木西百科。 那可以顺便把那链接放上， 给 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来做收尾哦。 好。 欢迎来，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这是我们第六季的第三集，我们聊的是涂鸦，聊了蛮多了嘛，聊了 Banksy 啊，聊了涂鸦的一些核心价值啊，台湾的涂鸦跟国外的涂鸦什么不同啊，也聊了希腊人的涂鸦，我们还拿它来做封面呢。而且希杰真的是饱读诗书呢，对涂鸦很有见地哦，还推荐。 等一下，我们拿希拉蕊的涂鸦做封面，是穿比基尼的呢，还是不是穿比基尼的？ 如果改成穿穆斯林罩袍的话，我们会被道歉哦，我们会被要求道歉哦。 啊，那就是原版的嘛，对不对？ 原版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 原版的那张希拉蕊还蛮漂亮的啊， 我也觉得蛮漂亮的。但是可能冒犯到他了。但他被下架的理由是，就是有冒犯女性的可能性，所以他愤愤不平的把他涂成黑骑马舞的，帮他穿上黑色的衣服。对，然后另外希杰还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还有很多有翻译啦，有一个是《风格之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 就是《风格之战》时代。我这部是那个小纽约小屁孩 哦，对， 签名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的、 还有另外一个电影， 是 Banksy 大师他自己做的纪录片， 礼品店，从礼品店出门，或者是他的名字又叫做画廊外的天赋。 对， 这两部电影，风格之战还有刚才那部电影，都推荐给大家。 那据说我们下集和下下集，都是在这一集我们录完的几分钟之后就开始录，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就忙啊，很忙啊，我很忙的啊。 对，维刚，据我自己的观察，维刚，维刚九月还蛮忙， 蛮忙啊， 所以我们就只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录三集。 那所以说下一集的近况跟下下集的近况，大家都会发现 差不多了， 还是在感冒的状态，不是代表我感冒了，快一个月都还没好。 大家可能会开始推荐你要吃什么草药啊，或者去哪一个地方看名医啊。 但是只是因为这三集都在今天 连录三集，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 我们要想要把希杰的病给治好，所以我们要来聊谈谈的是疗愈。 疗愈。 疗愈文化， 疗愈。 下一集是不是会多一个人？ 谁啊？ B3？ 主持人是不是会多一个人？ 不一定哦，我们决定。 哦， 等一下，静观其变。 是 结束了吗？十天之后你就知道了。 是结束了吗？ 差不多了， 结束了。 不是，大家已经 还没啊？ 涂 鸦文化已经，涂鸦文化已经聊得很饱和了， 我以为 差不多要收尾了。 对， 但是你不要急，我们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我每次都照不到结束点。 结束点。好了，那这次给你想个梗来收尾吧。我知道你想不到。 我刚刚已经想了，我以为收尾了。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里了。哎，我觉得这一集的涂鸦聊得很饱满，非常饱满，感谢希杰。然后我和蓝豆丝扮演那个渔夫的角色 。 好吧，那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喽， 拜拜， 拜拜， 拜拜。停止录音。